的相对，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心被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收场。 明朝天子郝文俊讲啊，我出身名门，我的师父是董谦、董化一四大名剑之首。30年前看福敬子，我自己在恩师的庇护之下，人人都高看我一眼。可现在不行啊，两军阵前呢。我干嘛来了？凌少庄主已然连胜3战了，自己却为喜不前，岂不被人耻笑啊？郝文俊想到这儿，站起身形，来到大战船上，就跟盛玉说：“老庄主，凌少庄主连胜3战了，身体劳乏，在下不才，愿登舟一战。”好啊，少剑客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盛老庄主把令旗一摆，小船靠拢，郝文俊飞身上了小船，小船奔大船，郝文俊望上一纵身登上大船。真巧，就在这时候呢，凌元探身就给了史真一棒，史真拿一只锤一压，右手锤撩筋就过来了。这凌元呢，虎作坡往后一倒腰，噌窜出1丈7-8去。这下啊可坏了，因为他们作战打着打着已然到了船边上了。凌元这一窜离开了大战船，扑通一下哗就掉到江里了。山庄的小船急忙过来接应，凌元上了小船败归本队了。史真一分双锤，嘿，小子便宜你，逃命去吧。这时候郝文俊登上大船之后，已然上好了双头五节笔管枪。朋友，你狂什么？胜何足喜，败何足忧啊！ 正办是兵家常事，我来会你。 嘿嘿，又是一个娃娃，乳臭未干，送死吧。 哼，太狂啊你！有道是秤砣小能压千斤，周讲道长了被水淹没，识时之意必有忠心，你何必发狂言呢？请告。小娃娃，你休得无礼。这使真锤走流星赶约是上打下天，啪呼双锤就奔着郝文俊砸来了。郝文俊斜身绕步一转身，手中的枪渔翁伐舟，右手攥着后把，就在后胯下边往后一挑，唰，这枪尖过来了，这叫一巧破千斤。史真一看枪到了，赶紧往后一坐身。郝文俊左手前把，随着左腿一转，叶底藏花，抡这枪，这枪尖就奔了史真的右肋了。史真呢，双腿往下一盖，郝文俊右手一捻一抽这枪，轿子翻身，抡起这笔管枪来，啪，就奔着史真后背砸来了。您瞧，枪能当棍使，就听见啪，石拍拍的就砸在史真的后背上。这史真这么大块往前一栽，趴在床板上，脑袋一拱着船板，两只手一撑，这枪打到后背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前身身似井，后身薄似饼啊，把他的心给震了。史真就觉得嗓子眼发甜，胸口发热，一张嘴噗的一下，这血就喷出来了。这史真还真够棒的，捡起这双锤，慢悠悠站起来，顺着嘴犄角滴滴答答往下流血。郝文俊用枪一指，史真本应该手起枪落，击碎你的头颅，念你一身的功夫学来不易，逃命去吧。 哎，遵命了。 嘿，这位还遵命呢。这时候健身的小船就到了大船底下，几个兵丁蹭蹭上了大船，簸箕里头有沙土有笤帚，赶紧用笤帚撒上沙土，就把船板上的血迹扫干净了，然后搀着史真就下了大船了。上了小船之后，飞也相似小船渡进山去，给这史真治伤，怎么放下暂且不表。有道是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史真被郝文俊打吐了血了，他兄弟石宝大怒，飞身上小船，一长腰就登上大战船了，横手中大铁棍，娃娃，伤我兄长老家来也，通禀报信，我乃白虎闸寨主混江八下石宝氏也。什么叫八下呀？想当年大明朝万历皇帝日封石龙，封自己为真龙天子，然后封下九龙，龙生九种吗？这九龙一个是赑屃，因为赑屃能负重，所以呢能驮石碑，您看驮石碑的这东西就叫赑屃。另外一个呢叫螭吻，这螭吻好高，所以呢就把它放到房脊上了，一鸣饕餮，饕餮贪吃贪喝呀，所以呢就把它搁到衙门口的影壁墙上了。还有一种龙叫睚眦，因为它好杀，所以呢就把它放到宝剑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叫避案了，因为他知道憎恶，所以呢就把它放到牢狱的门上。还有一个叫酸泥，喜欢香火，就把它放到香炉上了，一鸣八下，八下耗水在桥头上，您看准有这八下。还有一个叫焦土，这个焦土讨厌生人，所以就把它放到大门上。另外一个就叫蒲牢，他喜欢音乐，您看钟上有。剑山蓬莱岛这家伙叫混江八下，那水性一定是不错了。 这石宝通明报信之后往前一凑，举手中铁棍拱风扫月，唰就奔了郝文俊太阳穴来了。郝文俊手中一横，这笔管枪一低头，弓步一躲，然后后把枪随身而走，唰话不扫膛，这枪这招就跟上了。石宝赶紧飞身躲闪过去，郝文俊一转身，乌龙穿塔，啪摔杆就是一枪。石宝赶紧纵身出去，两个人插招较量，也就打了四五个回合打闪认真的功夫。石宝算过样台一砸，这郝文俊渔翁搬增式，手中笔管枪往上一支，石宝必然往后撤，郝文俊枪走梨花点地，枪尖奔下，啪啪啪就十几个枪头。石宝赶紧往旁边一闪，郝文俊抡枪扫膛，石宝赶紧点唇膀往上一纵，郝文俊身随枪走，右脚往左一滑步一转身，这枪可是两个枪尖啊，他后把这枪尖渔翁撑船式往后一捅，幸亏这石宝身体灵便，他一吸气腹部这么一挖，左脚一退身体一拧，这小腹啊是躲过这枪去了，枪可在郝文俊手里呢，稍微往下的一压，这枪尖正扎在石宝的大腿根上，这鲜血唰一下就窜出来了。幸亏郝文俊心地善良，嘿，他要是遇上侯二侠的弟子坏事包张望啊，那石宝的大腿非折不可呀。郝文俊立刻抽枪抬腿，这石宝腾了一下，咕噜噜就出去遛狗啊。见山蓬莱岛的兵卒过来，搭起了石宝，上了小船回山治伤去了。见山蓬莱岛白虎寨的寨主翻江顶浪，何清奇幻飞身上了小船，随舟前进，一长腰登上大船，朋友，我来欢迎你，通天报信，某家是白虎闸的寨主翻江顶浪何清。说着话，他伸手拉着劈水刀，苍凉凉劈水刀撸头盖顶刷奔着郝文俊来了。郝文俊手中一铲笔管枪，上右部闪身插走扎，何清用刀往出一挂，郝文俊前把一蹦，后把一压，正好蹭到这刀上，擦，您别瞧这么一个轻轻巧巧的枪尖儿，这枪尖上可有功夫啊，枪尖这么一压，擦的一声，愣把这何清的刀给弄废了。郝文俊一落把，把枪一平，这枪尖儿奔着何清的梗嗓咽喉就扎来了，何清可躲不了了，只能闭目等死了。这枪尖到了何清的嗓子眼这儿，就差一韭菜叶了。郝文俊把枪一停，何清逃命去吧。何清吓得脸色蜡白，抱头鼠窜就跑了。红袍仙子少侠客郝文俊是连胜三战，他瞧着剑山蓬莱岛当中间这只大船，剑山的人影给我听着，在下红桃仙子郝文俊，我的恩师是大清朝四大名剑战鼓侠，徒不言师名，老人家姓董，字化一，为三庄邀请前来助战，还有哪位登船，在下奉陪了。这郝文俊说出师父董谦董化一的姓名，就把这剑山蓬莱岛一位战舰将军气坏了。这位战舰将军飞身上了小船，长腰登上大船。郝文俊一看来的这位四十来岁，收拾的锦衬利落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身旁佩刀。郝文俊用枪一指，来将统领， 妈妈，我乃神拳无敌真龙英王驾前的斩殿将军，我特来会你。好啊，郝文俊四平架在一端，手中双尖枪，进招吧。这詹龙回手一拉刀，刀光一闪，斜肩带背，裹脑穿头，唰，这刀下来了。郝文俊吞头一躲，颤枪就扎。这詹龙来了一个孔雀踢翎，摆刀躲过去了。两个人插招换式，就打在一处了。詹龙可是战殿将军呐、啊，刀法十分出众。郝文俊受过剑客爷的亲传，那董老剑客卫的招，那枪多快呀、啊！手中双尖笔管枪急如闪电。相比之下呢，这詹龙的招可就慢多了。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。詹龙手中刀拦腰就砍，郝文俊脚尖一点船板，当飞大片马，又打刀上越过去，手中这枪就使了一招韦陀腾杵，唰，迎着对方的头顶往下一砸，詹龙赶紧闪过去了，移形换斗躲过这枪去了。郝文俊真快呀、啊，双手一挽五花，这招叫金刚亮背，你想躲都躲不了了。你移形换斗，我这枪快，他还没躲过去呢。郝文俊手中这枪，啪，斜着就抽到詹龙的背上了。这下打得詹龙撒手扔刀，嘡啷啷，刀落地了。这詹龙就趴在船板上了，还是这样。两只手一撑这船板，就觉得五脏六腑翻了一个个，嗓子眼一发甜，胸口一发热，一张嘴扑了一下，鲜血就吐出来了。郝文俊收枪一站，哼，饶你一条狗命。詹龙明白，倘若这枪再砸我一下，我脑袋就飞了。剑山蓬莱岛的兵丁上来搀起詹龙，有的用沙土收血，然后搀着詹龙下了小船回山治伤。郝文俊连胜三阵，阵阵见血呀。谭天用手一指，众位将军，你们看见没有，此子武艺高强，实受高人传授，众位将军要量力登舟，以免受伤。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单手打机长木良佛，桂林大帅言之有理呀、啊。这个孩子已然说出来了，他是镇谷侠董化一的高足，可不可轻视，众位量力而行吧。燕云峰这话音还没落呢，有人说话了，哎呀，金丝大帅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吗？末将不才，愿以郝文俊一接雌雄。大家听声音就知道，这员战将人称圣昆仑，叫欧阳至正，知将者莫过元帅。谭桂林心说，他上去可能能够取胜，欧阳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。哎，不劳元帅定责啊。他飞身上了小船，小船往前来，他一长腰登上大船。郝文俊一看上来这位瘦小枯干两腮无肉，可长得十分清秀，一团的精神，肉皮绷得很紧，气血足壮，岁数在五十来岁了，穿着一身蓝。郝文俊用枪一指，来人通上名来。在下欧阳自增啊，我呀小娃子啊，不要逞强了，你要知道泰山高矣，泰山之上还有天，沧海深矣，沧海之下还有地呀、啊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能人背后还有个能人呐、啊。我老人家的武艺不寸精，只能抛砖引玉，请吧。 他伸手就从腰里头抽出了十三节亮银亮色鞭，一抖这鞭，哗啦一声响，就如同一条银龙啊！郝文俊可就注上意了，一看手中的双尖枪，唰的一下，分心就刺。欧阳志正亮银鞭，银龙出海，唰，哗啦啦，他对着郝文俊手腕就砸下来了。郝文俊立刻往回抽枪，欧阳志正一抖鞭，哗啦啦，鞭白蛇吐信，直奔郝文俊的面门。小英雄拆了他两招了，就知道这蛮子非常厉害，嘱咐自己多加小心，就把128趟八卦枪使出来了。老剑客爷亲传，使的枪是风雨不透，没有半点漏洞。欧阳志正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式还招，动起手来，欧阳志正可特别佩服啊。这个小娃娃确实是郑谷侠的亲传呐，使出来的八卦枪丝毫纰漏都没有，敌我双方的人都在这瞧着呢，谁不夸呀？两个人在大战船上动起手来，可谓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时间长了，大家看出来了，郝文俊终究是年轻阅历浅啊，打的心中可有点着急了，心里着急的手中的枪就显出来有一点忙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嚷：文俊，连胜受战，身体劳累，回去休息，得教父与欧阳义士讨教一二。来的是谁呀？来的正是神刀手黄志。常言说得好，事亲三分像，是火热死灰。黄志怕郝文俊输招败北，要真受点伤，对不起外甥女白素蕊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跟老庄主盛陶然说了，登上大船了。神刀手黄志上了大船，郝文俊虚晃一枪，纵身跳出圈外，叫叫您可多加小心。不妨事。郝文俊上了小船回去了。老庄主当然夸奖一番，郝文俊心中很高兴，觉得很光彩，就站在船上往大战船上观瞧。这时候神刀手黄志一抱拳：在下神刀手黄志，陕西三原人，自由拜在段家庄神枪赛眼超段云台老剑客门下为徒，只恨自己不爱练功，苦无所成，愧对师门，今受师兄约请来到三庄助阵，看阁下武艺超群，因此登舟献丑。哎呀，黄老英雄啊，你是一个文武全才之人，威名震动武林，不想你的师父已然作古了。虽说你师父作古，可是你师出名门，必然得到衣钵真传，请吧。说到这，哗啷啷一抖手中链子鞭，黄志回身拉刀，夜战八方藏刀式。欧阳志正把这鞭这么一抖，哗啷啷，这鞭就立起来了。这招叫朝天一炷香。跟着链子鞭往下一砸，插花盖顶。黄志呢，立刻上左步跟右步，这刀呢往自己左肋下一掖，反背劈丝，唰的一下，斜肩带背就奔着欧阳志正砍来了。欧阳志正手中鞭金龙角尾，用鞭砸这刀，跟着一招枯树盘根，这链子鞭哗啷啷就奔着黄志的两条腿了。黄志赶紧脚尖一点船板，噌，纵身躲过去了。接着手中刀夜仗八方藏刀式，欧阳志正单鞭一摇，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两个人施展手法，双方的人都看着呢。黄志精神抖擞，刀似雪片， 两个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等四十回合一过，黄志这口刀一刀比刀慢，一刀比刀迟，渐渐就落了下风了。可欧阳执掌边招紧密，神刀手黄志不能近身了，只能卖刀了。再打下去，黄志就得输啊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师弟啊，且请退下，待愚兄一战。”黄志赶紧虚晃一刀，纵身行出去一瞧，来的就是师哥神枪镇八方段洪亮。师哥您受累了。说完，神刀手黄志下船了。三爷段登、段洪亮一拖手中大枪，在手中啪啪这么一捋，可了不得，他爹可是神枪赛燕超啊，听过隋唐演义，谁不知道罗家枪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大刀为百兵之祖，大枪为步兵之帅。段三爷手中这条大枪，一尺八长的枪头子，九尺的枪杆，一丈零八岁斗大的犀牛尾红缨，可了不得了。欧阳志正一看段三爷上来了，这一场凶杀恶战谁胜谁负，下回再说。 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 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下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从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欧阳志正一瞧，段洪亮来了。不呀，段庄主啊，你与王爷义结金兰，始祖而终弃呀，弟兄弃强，手足变木，岂是英雄所为？未免被武林人耻笑吧。段洪亮摇了摇头，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想当年王爷落魄长街，雪地产子，段某救王爷全家于危难之中，现在王爷羽翼丰满了，却忘却了昔日，私遣谭天带人到我家杀人放火。哼，英王已然把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，王爷忘恩于前，怎奈段某负义于后，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，何劳阁下多言，请进召吧。那吾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欧阳志正手中这链子边哗啷啷一抖，单往朝阳，直奔段洪亮左边的太阳穴。段三爷吞头往左边一躲，然后滑右步，枪转在前，加枪带棒，唰就奔了欧阳志正的双腿了。欧阳志正赶紧抽鞭退步，段洪亮一个凑步，擦擦，右脚在前，脚尖一点地，换成左脚在前，这叫连环步。跟着一个霸王摔枪式，唰的一下，这枪就奔了欧阳志正的前胸挂两肋了。段洪亮的枪是家传的，了不得呀！这枪扎前胸挂两肋，嘿，还挂着五胸六肋七双腿呢，这是进步的绝招。欧阳志正马上来一虎坐坡，蹭一下往后退出一丈挂铃。不呀，欧阳志正心说好厉害的招数。段洪亮是柔身近视，把大枪展开了，枪尖这么一抖，冷飕飕遍体纷飞，如飘瑞雪呀。 两个人打了30多个回合，突然间旁边有人高声念佛号：“ 阿良佛，欧阳济世，闪躲在一旁被圣人会都剁成了样。” 三爷段洪亮端枪站稳了，一看上来的是云霞道士杜清风。当年在护国寺给杜清风碰上镇八方自恋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了，动手的时候老剑客爷在暗中喊了一声抛月亮剑，同林听着师爷的使了这招抛月亮剑，削了杜清风的道观，给杜清风没辙了。他的徒弟数倍摘星焦雨给他出一主意，把他这道观呢用胶水粘在他脑袋上，这短头发呢太少了也拿这胶粘上了，不好看呢就拿这墨水在这道观周围这么一抹，全黑了。师父您返老还童了。其实呢他已然是老杂毛了，话虽如此杜清风的本事可不错，同林同海川这一剑可就把杜清风的时运给消了。这回呢他就不应该上这犯狂了。杜清风没瞧得起山庄的人，他上了大船了，把嘴一撇：“ 段洪亮啊，山人置你死地。” 恶道：“你只不过大言欺人而已。”古语云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千夫所指无病自死。”你们师兄弟叛变了国家呀，你们的下场你就不琢磨琢磨吗？杜清风进招。 欧阳王， 杜清风回手拉剑，顺风扫落叶，这宝剑就奔着段灯来了。三爷段洪亮手中大枪金鸡乱点头，啪这么一抖就奔了杜清风的脉门了，跟着毒龙出洞，唰二次又扎来了。杜清风头一下闪了，第二次也闪过去了，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在一处了。段洪亮虽然是武艺精良，杜清风这本事确实也很高啊，他的师哥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。有道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段洪亮心里明白，他不敢贪功，手中抖着大枪，他游斗杜清风。就在这时候，身背后有人说话了：“三弟啊，身体劳累，回去休息，略兄代劳。”段洪亮赶紧抽枪望出一纵，回头一看，高兴了，登上大船的正是山西银面仙缘铁背昆仑石金生石老侠。老侠往这一站，好看的银面仙缘嘛，长得面似银盆，精神破背，发妻三冬雪，虚压九秋霜，就如同商山的四号赛过盘溪的子牙。老侠客爷按刀瓣捻银然，微微一笑，是笑容可掬呀：“贤弟请回吧，兄长您可多加注意。”“好啊，月兄记在心中。”段洪亮回去了，老侠客爷伸手拉刀：“杜清风啊，是为知己者死，你进招吧。”杜清风摆手吐信，手中那口宝剑直取石老侠的哽嗓咽喉。老侠回中抱怨，立刀一封，跟着麻钩献寿。刀过去了，杜清风赶紧往后一闪，老侠眼快手疾，拿刀一扇走地盘。这老道赶紧往起窜呐，老侠可推刀瓣甩银然，左脚倒踢紫金冠。 这武术里呢也叫后踢脚，力量全都在这脚上呢，砰的一下正踹到杜清风的后腰。这一下真便宜他，日唰不脱，愣把这老刀杜清风踹到大船以外，掉到江里了。这道观一沾水就脱胶了，这黑墨水一沾水还不流啊，嘿呦，这老道这喊着呢。剑山蓬莱岛小船赶到了，赶紧把杜道爷搀到船上，回山换衣服沾道观。咱们先不说了，这一下怒恼了战殿将军燕雷燕子坡，手提日月双轮登上大船。老伙儿，你扇我三个燕雷坏你。手下败将也敢严战吗？姓赵，燕雷是月造云龙，日月双轮就过去了。石老侠手中刀海底捞月走了个斜劈式，燕雷赶紧躲过去，跟着老侠可滑左步闪看转身，这可是老侠客爷的绝招啊。那石老侠赢人能打过三四十个回合吗？那见招就得赢啊。老侠客爷十八手闪手转环刀，燕雷来个金牛耕地点船板，就是往前那么一窜，石老侠客跟着靠山一掌，啪，扑通咕噜噜，这一掌就把燕雷抽出一溜滚去，燕雷抱头鼠窜就跑啊。老侠客爷剩的这两个人都是剑山里的勇将，用不着走个三合两世了。大家一看全都愣了。这时候剑山的塞南极诸葛宏图飞身上了大船了，站到石老侠面前一躬到地。石老侠客呀，晚生久闻前辈威震武林太原的三杰受之耄耋呀。啊，晚生确实知道您大名，今日观战前辈不减当年，在下一时寄养明智不敌，还要班门弄斧，望求老前辈不吝赐教。这位欧阳宏图说话又慢又细又巧，说着伸手就亮出了36节蛇骨鞭。石老侠一瞧，阁下是塞南极诸葛坚吗？正是晚生啊，诸葛剑呐、啊，有道是人敬人鸟台林，你天宫河海自称晚生，哼，不错，我听着你说的话很得体，嗯，可是你敢跟我进招吗？啊，求老侠客爷不吝赐教。诸葛宏图，我为什么说你几句？老意是你人年过八旬了，老当益壮，论品德论武艺你行端履正，我从来没听过你什么江湖传言。我告诉你，王爷虽然是爱新觉罗氏，不应该生心作乱呐、啊，致使兵连祸接，这个道理三尺顽童也是明白的，迟早王爷必败。我想良缘虽好，终非久恋之地，洁身远遁吧。老义士，如果你远走他乡尚能自保，否则难免灭顶之灾。这个诸葛剑不听忠告啊，您往后听，到后来二打江南巨鹰山，诸葛宏图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一掌差点打死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放下暂且不提。 石老侠把话说完了，诸葛建议抱拳，老人家说的尽是金石良言呐、啊，弟子我是一定从命。现在就想跟老侠客爷您接接招，好，请。凡是知道诸葛宏图的人，全都明白，跟石老侠动手，你打得了吗？甭说石老侠。想当年北京三月三亮镖会在梅花圈上，西风侠于城于洞海面对诸葛宏图空手夺鞭，一招就把诸葛剑的鞭给夺走了，所以这时候诸葛宏图就不应该跟石之成动手。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呀，这诸葛剑手中这条蛇骨鞭唰的一下金龙吐须，就奔着石老侠来了。石老侠一看鞭梢到了，猛然间往下一搓身，左手捋刀背，右手刀往上一翻，这招叫周仓剑刀，照着诸葛宏图的梗嗓咽喉唰就抹来了。诸葛剑急忙侧身一躲，老侠客爷长河斩蛟，连人带刀扑上去了。诸葛剑可慌了，这老侠客爷刀到人也到了，弄得诸葛宏图不知所措。老侠宝刀一扇，就如同一道闪电，哎呦，诸葛剑一闭眼，石老侠一抬腿，砰扑通一声就把诸葛剑踹一跟头。诸葛剑爬起来了，诸葛剑明白呀、啊，老侠可没使刀，脚就踹我一跟头，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，站起身形，连连抱拳拱手：“老侠留情，容当厚谢，高明高明，佩服佩服。”赶紧围上蛇骨鞭，嘿，老侠可也刚要说他几句，猛然间听到了一种声音，是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有打剑山闹龙舟上乘坐小船来了一个人，正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。燕普看见了剑山的人接连吃败仗，有损士气，这才让谭天压住阵脚，对着莫欺雨修口念佛号：“无量佛师哥呀，您给小弟我看着点儿。”贤弟你请吧。燕普这才上了小船，登大船。石金生石老侠倒提五斤折铁宝刀：“燕道长，我料你也该出头了。”燕道长：“你是个明白人呐、啊，你也知道良亲则睦而亲，贤臣则主而事。想当年伍子胥错保夫差，杨雄误投王莽，其结果都不得善终啊。仙长，你通达明理，你为何要住剑山？”“无量佛，老侠客呀，受点水之恩，当需涌泉答报，王爷对我燕普有知遇之恩，势必报之，就是刀具顶护，至死不悔。老侠客尽招吧，贫道奉陪。”说到这儿，燕普伸手拉剑，石老侠宝刀在手，屡被他腰势，燕普剑诀一引，剑走顺风扫月。这时候石老侠前步一躲，用刀一压，顺水推舟，燕普滴溜溜一转，小鬼推磨，宝剑往上一踢，老侠可刀走力劈华山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。石老侠128趟八卦万圣金刀，那是老前辈神镖将圣鹰圣子川老英雄留下来的，按着前坎艮阵巽离坤兑八门八方，外还有十八手呢。闪手转环夺命刀，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。 云台剑客也了不得呀。燕普是人间剑客，武艺绝伦，剑招闪开了四名剑仙，聪高正矮，姿势优美，两位打了40个回合，棋逢对手。燕普心中赞美石老侠呀，了不得，跟我打40个回合。等40多个回合过去了，老侠客这刀可慢慢就落了下风了。圣玉圣陶然这大船之上，屏风后头坐着四大名剑的三位剑客爷呢。三位剑客爷看得清清楚楚，太极八卦术士三爷张红军口念佛号：无量佛，二哥四弟啊，石老侠可不成了。真中佛董瑞站起来了：三哥，小弟去会他。哎，张三爷摇了摇头：燕普手黑心狠，为人狭隘，我去对付他，你们哥俩瞧着啊，这莫须与修还在对面船上，你们商量商量如何对付莫奇与修吧。这哥俩点了点头：那莫奇与修的把式还了得吗？三爷张红军说完，撞过屏风来到老庄主面前：老庄主，贫道愿替回石老侠。圣玉圣陶然正为石老侠担心呢，看见三爷来了，老前辈您就多受累了。三爷张红军点手叫小船，然后上了小船直奔大船，轻轻纵身来到大船之上：无量佛，石老侠客连战数阵，身体牢乏，请回去歇息吧。老前辈来了，石老侠赶紧纵身出去：前辈多受累，晚生告退，老侠请便。石金生走了，三爷张红军单手打几掌：不两佛，燕道长别来无恙啊。这燕普一看三爷张红军到了，可把他气坏了。北京3月3亮标会，张红军登上梅花圈，铁条分双剑，惊走了燕普燕云峰啊。张三爷一露面，燕普都累坏了，能不吓跑了吗？今天嘿，这张红军又来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张红军。张三爷单手打几掌：燕道友，我们人生50，方知49年之非。想当初武乡侯诸葛丞相未出隆中三分天下，到后来持心出祁山啊，结果五丈原星落秋风，枉费心机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，可谓逆天而行，愚人也。以道友之名而倒此泥潭，智者不取。哎，无量佛，张道爷，俗话说家有长子国赖种君，权臣当道，废长立幼，越次传宗，康熙登基，致使我王冤沉海底，王爷闯剑山，师出有名啊。唐高祖兴唐灭隋，终有天下，自古朝代更替，国祚迁移，以无德而终，有德而生，非独我王啊，江上福州子房兴汉，为成事之先，人为其不正，成事之后，那一代贤相，谁人非之？张红军听到此处，微然一笑：道友，你可是强词夺理啊。 不怕被人耻笑吗？想当年赵王无道残害忠良，天怒人怨，文王吊民伐罪，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应天顺人，秦二世无道南修五岭，北筑长城，东天大海，西建阿房，起章台于上岭，通妇道于上板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呀、啊，致使民怨沸腾。而汉高祖斩蛇起义，三载亡秦，五年灭楚，才能兴了汉室啊！啊，燕普一甩胡须，要大战三爷张鸿遵，下回再说。 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